今天讲到的经文是《约翰福音》第十章十一到十六节，关于好牧人和他的羊。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阿们。按照我们这段经文，羊这个动物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位好牧人。羊如果只有一位雇工而已就不行，羊就是不属于雇工的，雇工也根本不顾念羊。所以当狼来的时候，雇工很快就把羊撇下了，自己逃跑。狼这样就很容易抓住羊，把羊群赶散了。羊非常需要一位好牧人，一位很认识、很顾念他羊的好牧人，一位为羊舍命的好牧人。那么如果我们来看这整个情景的话，我们可以说羊是什么样的动物呢？我想我们可以说，羊就是一个很依赖的、很 dependent 的动物。羊如果没有好牧人的话，他们真的完蛋了。狼太容易把他们抓住赶散，羊绝对不是独立的，不是 independent 的动物。羊是个很依赖的动物，这是个事实。但是据我所知道的，更有意思的是，羊虽然的确是很依赖的，但是它们有另外一个特点，它们是无知的，甚至是笨笨的。它们是依赖的，但是它们不知道它们是多么的依赖，它们不知道它们多么需要一位好牧人，因此它们很容易乱跑，很容易离开羊群，很容易离开好牧人，它们这样就迷路了。对狼来说，他就更容易把羊抓住，把它们吞吃了。那么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耶稣这样形容羊和好牧人，跟我们人有什么关系？很容易，如果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话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。其实整本圣经常常用这个比喻，上帝是好牧人。在这里耶稣也明明讲了两次，耶稣说，我耶稣是好牧人。羊呢，就是我们人，我们人就是羊。我们是羊，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了？我自己会。但是真的是这样，羊是很依赖的，我们也是。我们的存在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，上帝是借着我们的父母来创造我们。我们的心脏能够每秒钟继续跳，继续跳，也完全是依赖上帝的保守。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天父的儿女，也都是因为上帝借着他大能的话使我们相信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信。我们肉体的生命，我们灵魂的生命，都是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的。我们肉体的保守，我们信心的保守和坚固，也都是完全依赖上帝的。在同样约翰福音几章后，在第十五章，耶稣用另外一个比喻表示一样的事实。耶稣说他是葡萄树，我们呢，我们是枝子。在那里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无论我们用哪一个比喻，道理是一样的，羊和枝子一样是完全依赖的。我们人照样就是依赖耶稣的，依赖上帝的。这是个事实，人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位依赖的受造之物。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人也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特点。我刚才说羊是无知的，甚至是笨的，因此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一位好牧人。我们人呢，一方面可以说我们比羊好， 我们没有羊那么笨笨的，我们人当然比羊聪明了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可以说我们比羊更烂。为什么呢？羊是笨笨的，不知道他们需要一位好牧人。但是我们人虽然比羊聪明，我们反而用我们的聪明来认为我们不是羊，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当牧人了，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其他的牧人，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的牧人就好了。羊呢，他们不是故意离开牧人和羊群，他们只是笨笨地离开而已。但是我们人是故意离开，故意走自己的路。人第一次犯罪，也就是这个罪。那条蛇撒旦引诱夏娃说，你如果吃这水果的话，你就会跟上帝一样了。换句话，撒旦对夏娃说，你这羊可以成为牧人了。夏娃和亚当就选择不要继续当一只依赖牧人的羊。他们想他们现在就可以成为牧人，只需要依赖自己。但是这当然没有办法，他们吃禁果之后还是羊，他们也还是需要完全依赖牧人上帝了。可以说他们现在是更需要依赖牧人上帝的。自从亚当夏娃的时候，我们人就是不要承认我们是需要依赖上帝的，连我们基督徒常常也还是这样。我们很容易过日子，好像根本没有牧人上帝，也不需要他。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办法掌管我们自己的日子，我们可以走我们自己的路，没有问题。关于这一点，圣经有很好的例子。雅各书说，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我们是依赖牧人的羊，耶稣是牧人，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耶稣是牧人，我们也甚至试着抢耶稣的位置，自己骄傲地以为自己可以当牧人了。因为我们羊是这样，我们就是有罪的羊，不是可爱无辜的小羊。先知以赛亚讲的真对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我们能故意偏行自己的路，不要跟随牧人耶稣。那么牧人耶稣怎么做呢？他是不是就让我们乱跑，让我们走迷了，到最后狼也就抓住我们，我们就灭亡了？如果耶稣那样做，没有人会怪他。我们那么的固执，常常不理牧人耶稣，甚至反抗他。在我们的经文，牧人耶稣说，我认识我的羊。诶，他认识我们，我们应该完蛋了。如果牧人耶稣放弃我们这些羊，这就算是合理的。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。耶稣的确认识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罪，但是他没有放弃我们。这是因为耶稣不是故宫，他也不是一般的好牧，一般的牧人而已。他真是一位好牧人，一位非常好的牧人。在我们的经文里面，耶稣自己给我们解释两次他如何是个好牧人。他说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实在真奇妙，耶稣并没有放弃我们这些偏行己路的羊，他反而完全相反地为我们舍他的命。因为我们乱跑，故意走我们自己的路，我们只配得被狼、被撒旦抓住，被他吞吃了。我们羊很想要成为牧人，但是好牧人耶稣反而成为 羊，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为了除去我们人的罪孽，耶稣需要先担当这些我们的罪。我们人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但是耶和华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。因为我们的罪都在耶稣的身上，那只狼撒旦就能够抓住那在十字架上的羔羊耶稣基督，那只狼又是蛇撒旦正在伤耶稣的脚跟，撒旦也想吞吃耶稣，完全胜过他，压碎他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遭受地狱的痛苦，他受了撒旦的折磨，他更可怕的在那里也当一只被他牧人所完全放弃的羔羊，他喊叫说：我的父，我的父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代替我们受苦，受到这个地步，撒旦也在想：太棒了，我快要成功了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他完全吞吃了。但是撒旦错了，耶稣受完这些苦之后，他就大声地宣告说：成了。耶稣正在那时刻就在压碎了撒旦的头。三天后耶稣也复活，完全打败撒旦罪恶和死亡。接着他40天之后升天，回到他的父那里去，然后差遣圣灵来，为了借着神的话，借着洗礼，使我们相信耶稣，使我们成为好牧人耶稣的羊。好牧人耶稣也应许我们他的羊群，他会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，我们也会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位牧人，我们现在不必走自己的路，信靠好牧人耶稣，完全依赖好牧人耶稣是多么的好。我们今天考虑的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10章11到16节，我们羊随时都很适合听和思考。但是今天这杨新红先生按牧典礼的日子，我们今天是更适合听和思考的。这是因为在教会的历史里面，当有人要按牧的时候，有两段福音书的经文教会最常使用。今天这段是其中一个，另外一个我等一下也会提到。那么为什么在按牧典礼的时候教会会用这段呢？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教会可以用这段经文来强调说，无论哪一个人是牧师，总是只有一位是唯一的好牧人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教会使用这段经文应该是这样，虽然只有耶稣是那唯一的为羊舍命的好牧人，并且虽然圣经在很多其他地方常常也说上帝是牧人，我们人是羊，但是圣经在很多地方也把上帝所呼召的人，呼召他们为了在好牧人耶稣之下用上帝的道来照顾耶稣的羊群，圣经常常也把这些人叫做牧人，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小牧人。在中文这个很容易看到，对不对？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小牧人，他们就叫做牧师。在中文这个是太容易看到，英文根本看不到有 shepherd 跟 pastor。 反正无论我们用什么语言，虽然只有一位好牧人耶稣，但是圣经也把牧师 pastor 叫做牧人 shepherd。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个说法，用这段经文来思考牧师在教会里面的角色和责任是什么的话，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呢？我想最简单，我们可以结论说，牧师需要很关心，很照顾羊群，就是你们弟兄姐妹们。牧师为了服侍弟兄姐妹们，他甚至应该牺牲他自己，就像耶稣首先服侍了我们所有的羊，牺牲他自己为我们所有的人 包括所有的牧师。牧师需要认识弟兄姐妹们，需要知道他们的情况，他们的需要，这样他才能够知道如何用神的道来喂养，来照顾，来带领你们这羊群。牧师不是雇工。我们的经文说，当狼来的时候，牧人不会逃跑，把羊撇下了，就让狼来抓住羊，赶散羊群。牧人反而要保护羊群，去面对狼，不让狼来骚扰他的羊。那么在教会里面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圣经把上帝的子民比喻像羊，然后又提到狼的时候，这些狼就是假先知或假教师。我给一个例子，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，他在那边劝以弗所的长老，在这里就是牧师，保罗劝他们说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，所以你们应当警醒。狼是假的教师，新约的书信是充满这种劝勉的。基督徒，特别是牧师，一定要防备假的教师和所有错误的教导，这是每一位牧师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。其实当牧师在这方面谨慎的时候，他就是在好好地保护，好好地关心，照顾弟兄姐妹们。新红在神学院已经有很好的装备，他现在就需要好好地使用他所学的，也继续认真学习神的话，同时也要清楚地教导，清楚地宣告。那么他所教导的，所宣告的是什么呢？主要有两点。第一，他需要提醒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是羊，你们是依赖好牧人耶稣的羊。特别当新红，因为他很认识你们，他就发现你们开始走迷了，他发现你们在观念或行为上开始离开了好牧人耶稣，越来越想当自己的牧人。在这时候，杨先生快要变成杨牧师，他就要借着神的律法来使你们醒悟过来。对，他就要用神的话来定你们的罪。这对杨牧师也对你们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他会有一点不敢，你们可能也会不想要听，但是杨牧师一定要做，你们也一定要听神的律法。这是因为你们如果真的继续偏行己路，真的完全离开了好牧人耶稣，那就太可怕了，最厉害的狼撒旦就会给你们抓住吞吃，你们就灭亡。但是好牧人耶稣不要这样，小牧人养牧师也不要这样，所以他真的需要谨慎并且勇敢地宣告神的律法。我刚才论到的是所有的牧师第一要讲的，他们需要借着神的律法来提醒弟兄姐妹们，他们还是羊，不是自己的牧人。那么当这第一个信息做完他的工作，当弟兄姐妹们又了解到他们的罪，他们如何偏行己路的时候，牧师接着需要讲第二个信息，也是最重要的信息。就是这样，虽然我们都是常常走迷的羊，是有罪的羊，但是我们的好牧人已经为我们羊舍他的命，好牧人耶稣已经谦卑他自己，为我们成为羊，也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受我们有罪的羊自己应该受的刑罚，因此除去我们的罪孽。依靠依赖这样的好牧人是多么好，我们不必偏行己路了。这是所有的牧师需要讲的第二个信息， 这甜蜜的福音。这好消息是最需要讲的，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我们，是神的大能要保守我们在真信心，以致到我们进入好牧人耶和华的殿，在天堂里。牧师需要宣告神的律法来定我们的罪，然后就需要宣告神的福音来赦免我们的罪。律法是那杀死我们的神的话，福音是那使我们活过来的神的话。那么你们这些在圣保罗路德会礼拜堂的羊群，你们要好好地听，好好地跟随你们的小牧人杨牧师。这是因为在这位小牧人的背后就是大牧人，就是好牧人耶稣自己。杨牧师所讲的这些律法和福音就是耶稣自己的话。好牧人透过小牧人来照顾，来关心你们。新红，这个责任实在太大，对不对？的确，圣经对牧师的要求是很高。我们等一下在按牧的仪式里面也就会听这些。每一位牧师也都战战兢兢地服侍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是牧人，我们自己也还是羊，我们还是软弱完全依赖好牧人耶稣的羊。新红的信士实在太棒了，对不对？他又是羊又是牧师，可惜不是所有的牧师都是信羊的。新红，因为我们还是羊，上帝给我们牧师的呼召实在不容易的。有的时候当你看到你的软弱、你的缺乏、你的罪的时候，你也许会想要放弃。你太感觉到你真的是羊，怎么也可以当牧师呢？在这时候，在这律法好好做了他的工作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你虽然的确是羊，你也是有一位好牧人的羊。好牧人耶稣也为你这只羊舍他的命，因此除去你的罪。并且好牧人耶稣快要离开世界回到他父那里去的时候，他特地给他的门徒一个祝福。教会一直了解，当耶稣给门徒这个祝福的时候，他也是在给所有之后被上帝所呼召的人来当牧师的，耶稣也在给他们，给我们这同样的祝福。因此在按牧典礼的时候，这段祝福的经文是另外一段福音书的经文常常被使用了。这段是约翰福音20:19-23，那里说，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好牧人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就给教会，特别给他所差遣的牧者，耶稣给他们圣灵来帮助他们。那么当然所有基督徒都有圣灵与他们同在，只有因为圣灵的工作，任何人才能相信耶稣。但是在这里耶稣就赐给特别奉差遣的牧者，耶稣赐给他们圣灵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牧羊的工作上。耶稣知道当牧师是不简单的，实在只能依靠依赖好牧人耶稣才能做，也需要圣灵的帮助。新红，今天好牧人也就赐给你这位小牧人圣灵，为了帮助你，就像耶稣的父差遣他来牧养他的羊群，今天耶稣照样差遣你在他好牧人之下来牧养他的羊群。 圣灵一定会与你同在，好牧人耶稣也一定会与你同在，他一定会喂养你，一定会照顾你，一定会带领你，他绝对不会撇下你，他是你的好牧人，他是我们整个羊群的好牧人。感谢好牧人耶稣基督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，阿门。